道口也就300米左右啊， 非常近了， 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事情啊。在咱们北京也有一些这个通过铁路的这个火车路口，比如说我经常走的在这个四惠那个地方啊，就有一个好像是那个什么那高碑店那个地方啊，有一个火车路口，我经常路过那个地方啊。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现在马上又要应该是暑假已经来了哈， 对， 很多孩子可能也会在这个路口上去玩， 嗯， 咱们就来说一说哈，来说一说这样的事情，如果说一旦发生了危险， 嗯， 啊，一旦出了事故， 嗯， 那么究竟是不是市民的责任？那么市民在这样的一个铁路上玩，铁路上吵架，铁路上谈情说爱，铁路上铁轨上拍照片， 嗯， 拍照片， 嗯， 甚至还有人去拍婚纱照，也在铁轨上。是好玩，是新奇，但是同时有没有违反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啊？一旦是发生了事情，那这样事情应该怎么处理？ 嗯， 孙法官，您说您有没有接触过这样的案件？ 刚才您说的那个案例啊，这个就吵架的那个案例啊，这个实话实说，我听完了第一感觉就是，确实是他们是有自己的责任，但是呢，也是很幸运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也想到了之前我也审理过一个这样的案例， 嗯， 也是一对小情侣，当时呢，这个从外地来看这个他的男朋友的小芳，来到这个就是男友的驻地，两个人呢也是在这个火车道上啊，在这个铁轨上， 铁轨上 这个啊谈情说爱，挺美的。结果呢，这个就在他们通行这个就穿行这个铁路的时候，火车两辆火车相对的这种开，它叫会车，按照这个专业术语叫会车啊。结果很不幸，双双被撞死了，就两个就真是一对。就全部被撞亡了，确实是很惨。当时这个家属呢也是非常这个伤心，家属是以这个铁路方没有尽到安全防护义务，也没有这个现场没有警示标志呢，来起诉铁路方，起诉到我院，我来审理这个案子，这两个案子这是一个对案。铁路方当时说呢，说这种情况呢，其实还是你自身的原因是很重的，他认为他不承担责任，这个诉称和辩方啊，双方这个矛盾还是很尖锐的。当时，但是在这儿呢，我先说一说这个咱们的相关法条，好吧？ 您再说一说，就是我们在这个铁轨上玩也好，拍照也好，究竟有没有违反相关的法律法规？这个很重要。 对，按照这个铁路安全条例和这个铁路法的规定，其实是禁止在这个铁路作业区域呢，就这个进行这个玩耍、坐卧、行走。但是这个咱们现有的这种情况在。铁路，因为咱们国家铁路发展还是相对滞后的，不可能要求这个所有的线路都是全封闭，所以说呢，像本案这种情况呢，刚才也说了，家属要求赔偿，铁路方呢认为我是尽到责任了，但是按照咱们最高院的这个关于审理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责任纠纷的这个司法解释来说呢，第六条里说因受害人翻越、穿越、损毁移动铁路线路两侧防护围墙、护栏或者其他防护设施，穿越铁路、偷乘货车、攀附行进中的列车，在未设置人行通道的桥梁、隧道内通行、攀爬高架铁路线以及其他未经允许的这种行为呢，如果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根据这个受害人的过错程度，适当的减轻铁路运输企业赔偿责任。它是分了两款，一款呢是如果铁路运输企业不能证明自己就是未充分履行了这个安全防护警示义务的呢，受害人又有上述行为的，那铁路运输企业应当承担损失的全部损失的80%至20%这种赔偿责任。如果说铁路运输企业已经充分尽到了这个安全的这种警示义务的话，防护警示义务的话呢，要承担这个20%到10%之间的这个责任。在咱们这个本案中呢，说实话，开庭之后呢，也给双方做了很多的这个工作，也让这个家属和这个铁路方都认识到，其实这种一旦事故的发生呢，不是一方面的责任，肯定双方都有责任。那这种情况下呢，原被告都认可到说自己这种责任在，都有自身的过错，这个小孩有小，就这个年轻情侣有自己的过错在，这个铁路方有铁路方的过错在，最终呢，这两个案子呢是以调解进行的结案。 社会效果还是可以的啊。 是，虽然说是调解结案，最终一个结果呢，只能说是让双方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现实的基础之上可以去接受， 对， 但是我们说这个现实确实已经给双方带来了不小的伤害，一个是给这个当事人的家属， 对， 另外一个我觉得给铁路方也有伤害，因为火车一停啊，我们不是说想象的像我们汽车踩一脚刹车一停再接着走，不是这么回事儿， 对 啊，是吧？这个孙法官您也说一说哈，就是说我们在想一个问题，如果说火车看到铁轨上有人啊，我们说这汽笛嘟嘟嘟老远拉笛儿， 对， 你赶紧刹车，不就完了吗？不就可以避免这样的惨剧发生吗？啊，那会不会就像我们平时开小汽车一样，踩一脚刹车停了，赶紧走开啊，接着开？火车能不能做到这样？ 这块呢，跟您这个介绍一下，因为其实火车和这个汽车呀，还是有本质的区别的。因为什么呢？首先，咱们都知道火车的这个它除了机头之外，一般都会拉很多节这个车厢，它的重量非常大，而且呢，这个铁路呢，这个它在固定的轨道上行驶，这个由于惯性，因为它质量大，如果一旦踩这个，咱们他们的专业术语如果没记错叫料非常，就是采取紧急制动措施， 紧急制动 啊，就相当于咱们这个机动车的这个踩刹车，如果咱们做一个不恰当的比喻，这个铁路方在就这个案子的时候，他曾经说过这么一个观点，当然不一定对 只是说他说如果说我见着人我就料非常，我见着人我就料非常的话，那我从北京到天津，这个咱们都知道小火车30多分钟，那我两天我也到不了，当然这说的有点夸张了，但实事求是讲，一般的情况下我遇到的案件，就是见着，首先它有一个制动的距离，它有一个惯性，就是你看到人眼是有一个视，就是视长，我能看到这个人的时候马上料非常，我负责任的说，很多情况下悲剧都难免，都几乎是避免不了，因为它的制动距离确实有点长，就像 所以在刚才咱们一开始那案例说的是人家这个相关的工作人员铁路监护员是通过电话和对讲机告诉他，其实他当时也没有看到前方的人，就马上来采取制动，最后离人也就300米的距离。 是的，所以说就是像这种情况，因为铁路它最大特点刚才说了，一个是说它在轨道固定轨道 的行驶路线， 对，二一个呢就是说它的速度非常快，现在咱们不说高铁，不说这个动车，就是一般刚才案例那种也有70多公里，这个它的制动时间就变长， 质量也大， 对，所以说遇到险，而且它还跟这个咱们说跟机动车不一样在哪儿，咱们开车，如果你看到险情了，你踩脚刹车，说我不踩刹车，我打把轮我就并到内股道上， 火车不行， 它遇到险情它没办法，这咱们说句那什么点的话，他有的时候就真的是看见人了，想料非常，因为他的这个制动距离长，他都刹不住车， 没办法， 就是遇到险情无法躲避。 哎呀，所以就是咱们这个事情啊，今天我们着重说的就是铁轨上发生的这些个案例啊，也是给咱们的听众朋友，尤其是暑期的孩子们提醒哈。既然一方面很难做到在我目视到人的时候，我立刻采取紧急制动，能够避免这样的惨剧发生，所以我们就要从另外一个方面去找原因，一个。如何就是不让咱们的市民踏上铁轨，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市民的心中应该有一根弦儿， 有一个安全意识， 有一个安全意识在，就是说看到铁轨啊，这两个轨道，它一个是好看浪漫，另外一个它也是危险，对吧？这个危险意识有没有？ 其实是这样的，其实在我们看来，就是包括我们审理这个案件来说，也经常会跟这个家属也会去说，包括我们跟自己的周围的朋友，包括有些法官自己也有自己的孩子，都会教育他说，这个铁轨其实就是最好的一个警示标志。咱不说什么护网不护网，那因为它制动就刚才说的那些特点，我们不再赘述了。一定要有这根弦儿。刚才说到就是暑假也到了，现在其实说实话，我审理的这个案件中，这叫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责任纠纷，这类案件中，也有很多这种小孩的这种未成年人的案件。 对 啊， 是。还您举两个例子好不好？理论上的案例 是这样的，其实就是像刚才说了，就是这种制动时间长，这个距离长，然后它这个重量大，所以造成的这种损害结果，它会出现一个什么结果呢？就是说非死即伤。 大多数的这个情况呢，都是被撞亡了， 被撞亡。 即便是没有撞亡的话， 也是重伤、 重伤、终身残疾， 基 本是这样。对，说实话，按照这种像我们现在的审理这种案件呢，绝大多数还都是去到这个公安机关去调这个公安卷。无论是成年人的还是小孩的那种案卷，我和我同事都会去。现场的情况，别说是这个女法官了，就是咱们这种大老爷们看的， 很惨， 真的是惨不忍睹，真的是惨不忍睹。刚才说到这个未成年的案件呢，我就先说一个案子， 说一个， 是这样的，就是之前我审理有一个案件呢，是小孩呢是刚刚12岁，家里比较困难，父母呢是为了供这个孩子上学，赴远赴外地呢去打工，这个小孩叫小军。他呢被寄养在亲戚家里头。有一天早上，这个小军呢和这个就他这寄养家的姐姐呢，像往常一样呢背着书包去上学。为了抄近路，他呢这个走上了地下通道上面的这个铁轨。当时这个小军的表姐呢就劝过小军说啊，弟弟，咱们这个走地下通道吧，这个火车道太危险了。可这小军呢跟这表姐说没事儿，见到火车我就跑，我跑得也快，撞不到我。可这个没想到的是在哪儿呢？就这种小军的这种所谓的这种逞英雄的这种英雄心理，小孩都有这种心理，小男孩嘛，最后导致了他这被呼啸而过的这个火车呢，就夺去了鲜活的生命。后来这个小军的父母呢，也把这个铁路方呢，也告到了我们院。这种案件呢，刚才也说了，那个就是最高院的关于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责任纠纷的这个司法解释。那会儿还叫赔偿纠纷，这个第八条第二项呢是这么规定的，说铁路运输企业呢这个造成限制行为能力人，因为12岁按照法律规定呢，是属于限制行为能力人，铁路运输企业呢应当是赔偿承担赔偿责任，监护人呢及受害人自身有过错的，按照过错程度这个减轻铁路运输企业的责任，但铁路运输企业呢承担赔偿责任应当不低于40%。刚才说了，本案中这个小军只有12岁，他是限制行为能力人，因此呢铁路方应当承担责任，但是小军呢这个穿越铁路呢这个行为确实有过错，而且加之这个小军的监护人也存在监护不到位的这种情况在，所以呢这个法院就结合了这个庭审查证的情况和相关的法律规定，对本案进行了判决，最后呢判决铁路方呢承担了不低于40%，全部损失40%的这个责任。判决之后呢，原被告双方都没有上诉。 是 啊， 刚才孙法官又说了一个未成年的这么一个很惨的一个案例，很惨的一个案例。不管赔多少，40%也好，按照咱们相关的法律法规来说，赔偿永远不能让一个生命复活。 对， 对吧？这里边有父母的教育责任，有亲戚的看护责任啊。铁路方呢可能也要承担一部分的这个责任，40%的赔偿责任哈。所以说这个暑期来了，怎么样教育好自己的孩子啊，提高他们的安全意识，尤其是铁轨不是好玩的，不要轻易的在上面进行玩耍，不是轻易就不能在上面进行玩耍。 没错， 还有一点我刚才注意到， 这 个小军走这个轨道他是途径。 对 啊，所以这会儿呢有一个问题，就是铁轨的两侧是不是都要安装护栏，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这个铁轨设置了之后，那么怎么样通过铁轨，是上面是有天桥还是地下有下面有涵洞，这个是如何规定的，两个问题您给说说。 第一个问题呢，这个按照相关的法律规定，如果是时速在120公里或者是重载专运的这个专运线上的话呢，它是要求必须设置护网。 120公里时速以上的这个铁轨、 高铁 比如 说 动车， 对 啊， 这种是咱们你们大家伙都坐火车能看到，要坐高铁的周围全封闭啊，然后这个重载运煤专线，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咱们有些运输这个煤炭的这种 山西内陆啊等等哈， 这种是要求必须的。 嗯， 然后在120公里以下的呢，这个有条件的设置护网。但是实话实说，这个不是说替铁路方说话或者怎么样，不是那个意思。因为咱们刚才我说了，一个是要自己增强这个安全意识，二一个咱们国家的铁路发展确实相对滞后。如果说就是它的护网还是有一个成本的，咱们国家的这个铁路线呢又幅员辽阔。线路也比较长，距离也比较长，现在的国力暂时还做不到每一寸 这个铁路 都有 哎都有堵网，还做不到。二一个就是说关于这个，就是说这个过街天桥或者这个就是地下通道，或者说这个全立交全封闭这种，在我了解到的啊，不完全，这数字可能不太准确。在很多情况下，运载这个就刚才说的100公里以上这种全封闭的这种线路上呢，基本上都能做到是这个全立交，就是都能做到这种情况。 嗯。 然后就刚才我说的这种案子呢，实话实说，有很多情况下都是老百姓为了图近，他即便是有，我审过这样的案件，即便是有涵洞，他为了图近，他也就认为穿过去就完了， 嗯， 也很近，就直线距离最短嘛。但是在这儿呢，也是呼吁大家千万别这么走，危险性太大了。一定这个稍微远一点啊。 司法官提醒的及时啊。确实是这样。我这么说，就是发达国家啊，发达国家也不是每一条铁路线路都有护栏的。 嗯 啊，在发达国家，我也在其他国家坐过这个铁路哈，坐过火车啊，坐过火车，人家已经是这个顶级的国家，也没有护栏， 嗯， 也没有护栏，所以说不能靠一个护栏。当然，我们说这是应该有的一个设施哈，现阶段发展应该有的是，但不能靠这么一个护栏就能够让这样的事情不再发生，而是说我们所有的人心当中有一个护栏，是吧？看到铁轨，我们就知道这个东西我们不能轻易的去穿越，心里边有护栏，这样的惨剧可能发生的次数才会越来越少，最后不再发生。 哎，你杜绝是这样的，其实就这种情况呢，刚才说了，我们也曾经这个因为审理未成年案件之后，我和我的同事们呢，这个也到过很多这个学校去，中小学校都去过，给他们讲这个法制课，给他们讲这个法制宣传，告诉他们这种危害。 嗯， 但是后来我们也在考虑这个事儿，光跟孩子讲，因为他受自己年龄的这种所限，受自己这个知识这个所限。 对， 其实我觉得更多的应该是监护人，就咱们说的家长， 嗯， 您们从您们以身作则。我先不走，我教育我的孩子，我也不走，不去那儿玩。这个有扒车的，还有拿这个小石头砸火车的，还有这种孩子呢。 嗯， 咱们从小教育孩子，我以身作则，我不做，孩子也不做。其实这种比我们上多少教育课，比上多少法律课要管用的多得多。 嗯，好，一段按广告之后，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哎，他怎么样啊？ 他娇艳动人， 他使我飘飘欲仙，可是他掏空了我的生命。 珍爱生命，拒绝毒品，远离罂粟那美丽的陷阱。 FM 不错，我要听听 FM。 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台自己的客户端听听 FM， 听全世界的电台。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警法在线，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啊。我是今天的提班主持宋阳。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北京铁路运输法院的孙磊孙法官。我们暑期到了哈，一起来说说铁轨上的安全啊，铁轨上的安全，尤其是暑期的孩子啊，怎么样能够拒绝啊，或者远离这样的危险地带。刚才还在跟孙法官开玩笑，我说暑期的孩子可能接触不到铁轨，因为都在补课啊，都在这个学校里边补习班里边补课。孙法官说不尽然啊，可能城里边的孩子是这样啊，但是这个远郊区县的，或者说这个一些在咱们北京 打工的留守儿童啊， 哎、这个打工的外来务工人员啊，留守儿童啊，看管不好，确实可能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我再说一个案例吧。 嗯， 就说这个正好是暑假了嘛。咱们知道每年的暑假都是这个高考和中考之后，这个同学们呢都怀着很好的这个期望，期待着大学生活或者说高中生活的这个开始。我认为在这个时候呢，就是各位学生朋友呢，更该注意自己各方面的安全。这会儿呢，我就说一个关于高考之后的案例。 好， 好， 嗯， 是这样的，那是一个暑假，就是前两年的事情。刚刚年满18岁的这个高三学生，毕业生王某， 收到了大学的毕业通知书，考上了一个自己相对满意的一个大学，但是他上学的时候的那个女朋友呢，却告诉他呢要跟他分手，当时在这个王某的这个失恋之后啊，有一天他骑到了这个骑自行车到了一个某处的铁路线路，当时呢这个线路的两侧像刚才们说的都是有这个护网的， 有护网的、 王某呢是翻越这个护网来到这个铁路区间，与这个正常的行驶列车相撞，这个不幸的是呢，这个他只是双腿被截肢了，但是万幸的是他保留了一个这个至少还是有条命在吧，咱们说这个老百姓的话，可能不太恰当。开庭的时候呢，这个法官呢曾经问过这王某，说你没事上铁路干嘛去，还翻过护网你干嘛去，他也说，他说这个因为以前呀跟这个女朋友经常来这玩，每次都是翻护网，觉得在这个路基上行走。我说一下什么叫路基，就是铁轨下面会有一个坡，在还不是在铁轨上行走，在这个坡 上 坡下 行走， 他认为这样就已经很浪漫了，他也知道上坡是很危险，但是呢这个在过这个铁路的时候，也是横穿铁路的时候呢，精神恍惚，是刚失恋，咱这个学生也能理解，就是被这个火车呢夺去了这个双腿，当时事发路段的这个两侧护网呢比较完整，而且周围呢就应该说是完整，没有完整无缺，周围也有很明显的警示标志，就是说禁止穿越铁路啊，禁止翻越护网，而且原告和他的这个代理律师呢也认可了铁路局这个铁路方呢尽到了这个相关的安全防护义务。根据刚才我说的一个司法解释呢，最后这个法院判决铁路方在这个全部损失的20%到10%之间呢承担了一个责任。刚才说了这个王某是确实不幸，他为自己的不冷静的这个行为呢确实是丧失了双腿，这也是为什么刚开始的时候我就说，我说这个刚才那对小情侣 吵架 那个 火车停了， 他怎么 还是幸运的？ 哎， 还是幸运的， 就这个情况。 小王刚才那个案例才18岁，应该是正是风华正茂的时候，年纪轻轻的时候哈，而且有着大好的未来，可是就是因为一时的不冷静啊，落下了这个一辈子的一个后悔的一个事情。 确实是。 就算是在路基下边去行走，我觉得大家也应该有一个常识，这个火车快速行驶的时候啊，你哪怕就站在它旁边，也容易被这个气流给吸进去。 关于这种情况，这个惯性带过去的案例呢，我们不会去做评价，说它到底怎么进去，是转接或者怎么样，但是实话实说，咱们坐火车在火车站的时候，如果是一个过路车的时候带过来， 对， 都是有风的， 而且风不小， 对， 而且风不小， 惯性很大的。 这个但凡咱们在上学的时候学过点物理课的，这个速度一快，过的时候中间就这个空气的对流哈，容易产生类真空的这么一个，就容易把你往里边去吸， 对， 也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就是这个安全意识啊，真是，大家可能现在都疏于对于这个学生啊，包括对自己的这个安全性的一个教育哈。我们今天说的是这个铁轨的这个安全。对于铁轨的安全，好像离我们生活很远哈，这个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对 啊，再说一个，这个可能跟这个孙法官这好像不，就是比如说，就拿咱们北京的地铁来说哈。 实话实说，受这个最高人民法院这个司法解释的批复，北京市高院这个指定我们法院审理这个相关的案件，也有地铁 啊，也有地铁的。哎呀，那就就拿咱们地铁来说，地铁咱们很多线路都安了这个屏蔽门哈，那也有的线路目前还没有屏蔽门。一根黄线其实离着这个地铁过来这个地铁的这个车啊，已经非常近了。 对。 但是大家在早晚高峰的时候，当然也有人多的原因哈，还要拼命的去往前去挤。 对。 跨过这个黄线，所有的这个当时的这个安全维护的这个人员拿着大喇叭喊往后退往后退，大家还要疯狂的往前挤。其实有的时候我看到这样的我挺害怕的，我在想，哎呀，这是一旦说后边哪一个人就往前一下摔倒了或怎么着，这前面人不就进去了吗哈，很危险的一个事情。但是站在最前面的这些个咱们的乘客朋友们，这心里边就不害怕吗？啊， 其实刚才您说有一句话我特别赞同，就是地上那根黄线不如心里有一根黄线。 是， 哎，这确实是这样。 我觉得但凡心里边觉得这个是危险的，都会人家在往前挤的时候一定会拼命的往回退。 对， 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就是都觉得站在第一个我容易上车是吧， 我马上进去，我就占座，我就坐下。那您也想一想，站到第一个，有的时候如果在没有屏蔽门的情况之下，还是危险的，离着远一点。 即便是有屏蔽门的时候，也是应该是在这个安全的警示线之外，这个按照顺序去上下车。咱们铁路也是有这种情况在，但是咱们是这个铁路上下车的时候也一样是有这个黄线。 是。插了一个题外话，说一下咱们北京的地铁，咱们再回到这个铁轨上的这个安全上来哈，说一说这些个案例啊，包括案例背后我们应该吸取的一些个经验和教训哈。刚才您说了，在咱们国内的120公里以上的这个铁轨设置上哈，那都是有护栏的哈，但是还有很多的绿皮车，我们说绿皮车它是还是在120公里有以下这样的， 对，有这样的线路 存在哈，它就没有护栏了。或者说有的有，有的没有啊，有的有。我们就是想上去拍张照片，就是太美了这个景象啊，那边就是一望无际的这个大草原，然后呢这边就是铁轨，那边再往远了看就是群山，这个景色不拍张照片那白来了，我就想上去拍张照片。那是不是一旦上去了就违规了？ 是这样的，这个您说这种情况呢，我说一个类似的情况。有一年我们去法制宣传，是在某地吧，不说具体地方了。它呢也是开放式线路，就是说没有护网的这种情况在，我们就亲眼看见这个扛着自行车，从这个比如东向西，还是南北穿行， 穿越这个 穿越铁轨。当时是一个我们做法制宣传的时候呢，正好碰巧的是铁路公安这个。在那儿也在做这个制止，按照相关的法律规定是要这个进行 罚款 乃至拘留。如果说影响到这个相关的这个，如果他行为特别恶劣的话呢，也不排除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的。是这种情况在。 所以啊，这个美景最好有的时候啊留在自己的脑海和印象里边啊，要比您失去生命或者付出这种生命的代价啊，那要重要的多，对不对啊？景色好，远远的拍张照片可以了，千万不要走上去啊，去做一些个其他的事情哈。咱们再说一个问题哈，我们说这个地铁是联网的，哪路线路？因为我去那个地铁的这个指挥中心，我去参观过啊，哪一路线路在哪儿？挺难的这个事儿，我觉得这在控制那么多趟车哈，不发生危险。 对， 那么铁路是不是也有一个铁路网？ 对， 比如说一旦有一辆火车停了，那可能就会造成很大的一些个安全隐患和事故。 是这样的，这个专业术语如果没记错叫调度， 调度 啊，这个地铁有。这个铁路房也有啊，我曾经去过铁路方的这个，还不是咱们现在叫铁总啊，还不是哪儿，这个去过铁路的这个调度这个部门去看过，是一张大网，一张图，就像咱们某些地图里，就是这个咱们现在都有 APP 那种地图里显示的那种网，每一趟列车到哪儿了，有多少站，晚点多长时间，都是非常清楚。刚才我说了，短短的四分钟，就刚才说逼停火车那个，你看似是在您这儿是四分钟，可能在后面就是几个小时。恨不得这个多个小时，为什么？因为它要有一个协调，铁路是一张网，它是固定轨道上的，所以说您停四分钟，后面的车它也得停，它也得补，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科学的一个调度，造成的损失可能就不是说您拍张照片没拍好，或者说您这个吵架两口子这个闹个小别扭，就不是那种简单的事情了。 对，孙法官的意思就是说，这个铁轨上运行的固定线路的这个火车轻易不停，轻易不停，就是这个意思。但是一旦遇到前面看到有危险了，也会紧急制动。但是这个紧急， 它会先鸣笛， 先鸣笛， 对，滴滴，这个它的气喇叭，咱们都听过，声音非常大。然后这个如果说您还不这个 不撤离， 您还不撤离，它就只能撂紧急制动了。 对， 那种紧急制动不像咱们刹车，说您踩一脚就踩那儿了，不是那种情况的。 对，所以这种紧急制动啊，第一，未必有效果，因为火车自重太大了，速度也快，未必有效果。第二个，对于双方来说，那边是生命，这边是全国的铁路网啊，都是有影响的。 对 啊，总结起来，今天通过这期节目就是告诉大家，铁路铁轨承载着每一个人的，可能承载很多人的梦想哈，去远方的梦想，求学的梦想，爱情的梦想，旅游的梦想哈，这些个美好梦想让人对这个铁轨留下了非常非常美妙的一些个印象。 是的。 但是铁轨是一个危险的一个地方哈，在我们有这个美好的这种梦想、美好的图景的时候，留在心中就可以了，不要上去玩耍。如果要穿越的话，有过街的这么一个上升的天桥，立交桥也有下面的这个涵洞，不要图一时之快。 对。 那可能就会有一生的这么一个后悔的事情发生。 是， 好了，今天我们节目呢就到这儿了，谢谢北京铁路运输法院的孙磊孙法官，谢谢您啊， 谢谢您， 也希望所有的假期的孩子都能够过一个安全、愉快、开心的假期。 是的， 最后是丹青带来的案例。